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3天，在我们进入到一月份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内容，就是邀请到了我们冬奥各个项目的专家，请他们系统的为大家去梳理介绍北京冬奥会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还有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的项目比赛时间、场馆、观赛礼仪这些相关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欧两项这个项目。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竞赛办公室的主管苏如峰苏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苏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苏老师。那我们就继续来听苏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北欧两项在冬奥会当中的发展历程吧。 另外咱们再说这个项目啊，在1984年是在这个萨拉热窝啊举办的冬奥会，在此之前只设个人赛，也就是说整个北欧两项只设一个项目啊。 对。 而到1988年就是下一届啊，就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啊，增设了团体项目。 嗯。 但是当时的团体项目啊，应该是只有3个队员，不是像现在4个队员，每人会跳3次，然后他算2次最好的成绩。 嗯。 而且当时的接力赛也不是每个人滑像现在的5公里啊，他当时10公里啊，3个人每个人10公里，加起来30公里。而到1994年，也就是这个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啊，这个冬奥会之后，这个团体赛变成了4个运动员。 嗯， 越野滑雪的这个距离啊，也变成了5公里，就相当于4个运动员每个人5公里。所以这个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说，从观众这个观赏的角度来说啊，他也会在不断的做一些项目的本身自身的这样一个发展和这个进化。 对， 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又增加了一个这个竞速赛啊。那竞速赛它就是包括一个大跳台加上7.5公里的越野滑雪。当然这是一个单项个人比赛，个人赛。然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把这个竞速赛改成了一个大跳台加10公里的越野滑雪啊，也就形成了现在冬奥会的模式，也就是成了现在的3个项目。 嗯， 个人标准台、个人大跳台，再加上一个团体项目。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啊成型的这么一个模式， 就延续到现在了。 没错，2010、2014、2018一直到2022。 那在我们国家它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再看这个咱们中国啊，这个相对来说啊起步比较晚啊。但是这个国家现在也很重视啊。我们之前在其实在2009年啊，咱们中国在哈尔滨举办过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啊，冬运会、大冬会啊。大冬会的话，当时这个咱们也第一次啊，因为在本土举办这个比赛啊，我们也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了这个北欧两项的比赛啊。当时有一些选手像孙建平、李超、杨光啊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啊也拿到了名次啊，拿到了第7名。另外在后来的啊2010、2014、2018啊，但是这个在这3届冬奥会当中，我们都因为各方面原因啊没有参加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但是为了准备2022年冬奥会啊，我们在这个2018年啊5月正式组建了这个国家集训队啊。并且参加了当年12月份的一些比赛啊，其中包括在这个洲际杯啊美国站的一些比赛。而且也获得了啊一些还可以啊不错的成绩。那么这其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啊，它说明啊，我们正式站在了北欧两项的国际赛场上，而且组建了这么一个队伍。 是的， 嗯，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啊，在做一些准备。 嗯， 啊，在刚刚过去的啊，就11月份，在俄罗斯这个夏塔加尔举办的这个洲际杯比赛当中啊，那么咱们国家选手赵嘉文在个人标准台10公里越野滑雪当中啊，拿到了一个22名这个成绩。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9个积分。只要拿到这个洲际杯的积分，就可以拿到这个冬奥会的这个 参赛资格。所 以相当于咱们在啊，虽然没有参加2010、2014、2018，但是我们会参加2022年冬奥会比赛。 对，在自己家门口啊， 没错，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嘛啊。 对，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厚积薄发嘛。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处于这么一个积累的这样一个阶段啊。 是的， 咱们中国队。另外，我们这个也大概说一下啊，这个几个小项的情况啊。 好的， 从2010年这个温哥华冬奥会开始啊，已经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模式啊，三个项目。 是的 啊，那么这三个项目啊，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标准台10公里，第二个就是大跳台10公里，再有就是团体赛4×5公里。 嗯， 所以三个项目啊，前两个属于个人赛，最后一个啊是这个团体赛。 对， 那么在个人赛当中啊，在标准台当中，它是这个先在一般是 K90 的台子啊，在 K90 的这样一个，当然也会有一些偏差啊， 嗯 啊，那么在 K90 的台子上，一般先跳台，再滑一个10公里的越野滑雪。 对， 另外这个两轮跳的话，一个是试跳轮，一个是这个竞赛轮， 比赛轮、啊、 对。然后计算分值的话，也是距离分、姿势分，加上这个出发门，还有这个风力补偿分啊，四个内容。然后第二个内容就是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越野滑雪，也是根据跳台滑雪的这个成绩啊，这个依次出发啊，每个积分差4秒啊，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啊，间隔来进行出发。 嗯， 另外这个越野滑雪场地的话，它是不是10公里的一个单线的长度，它是一个2.5公里的一个这个滑4圈 哦，绕圈的那种。 对，这样的话，对于观众来说，他可以多次看到一个运动员，会增加观赏性。 对，不要一出去了就再看他就对，就终点见了。 对对对，所以他有4圈嘛，这样的话，观众可以反复看到运动员，可以增加他的观赏性。 是的， 另外这个最先到达终点的就是获胜。大跳台呢，其实这个跟标准台也类似啊， 就唯独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标准台，一个是大跳台，其他的都是一致的。 对，跳台的尺寸不一样， 对， 这个规则是一样的。 对，然后这个的越野滑雪按照跳台滑雪的那个成绩的出发时间也同样也是差一分，就是晚4秒。 没错， 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是一样的、 啊、 对对对，就是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跳台的尺寸不一样。 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集体项目了、啊、 对，团体赛啊、 嗯、 啊，团体赛当然也是啊，两个部分，先是跳台再越野滑雪。 嗯， 那么这个团体项目啊，它这个跳台是这个 K90 的台子。 对， 是标准台。 嗯， 它是这个先跳K90 的标准台，然后呢再是这个每个人5公里的越野比赛。 对， 这个4名运动员他佩戴的号码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除了数学物理再考验一下您记忆力怎么样。先是哪个颜色？ 红 啊，对，不错不错、 然后第二个是绿 啊，然后第三个呢、 黄。 对， 为什么？因为我记得蓝在最后一个、所以我就好把这几个就排出来了、 行，有一个 K 点是吧、蓝色是 K 点啊， 对， 那么这个运动员啊，也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啊，就跳台和这个越野的顺序是一样的。 嗯， 那个佩戴红色号码布的肯定是先出发。那么他的这个跳台分数是把4名运动员这个分数啊合并在一起、 啊、 对，然后呢再计算他越野滑雪的出发时间。 嗯， 出发时间的话在团体赛当中是每一分差 1.33秒。 没错， 我都会抢答 啊。行，您将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那么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这个团体赛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这几个小项、 嗯、 因为有了苏老师在前面对于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规则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其实我们大家就会更加容易理解这三个小项分别比赛的一个情况了嘛啊。那当然您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在北欧两项的这个项目当中啊，它还是北欧地区是发展的比较好的，所以呢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比较有竞争力的这些运动员是不是应该也是以那边的选手有代表性呢？ 嗯， 对，其实这个北欧联项啊，这几年发展非常好，所以其实已经跨越这个超越啊北欧地区这样一个这个小的范围了，它在全世界啊这个都全面开花。所以我们看近几届冬奥会啊，北欧两项的这个冠军啊，或者这些高水平选手，并不见得来自于北欧国家。 哦， 确实这个项目啊发展很快。 嗯 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就是近些年啊，这个拿奖牌最多的是奥地利的一个运动员，叫这个古特瓦尔德啊。 嗯， 那么他到目前为止总共获得七枚奥运会奖牌， 嗯， 其中包括这个三枚金牌。 嗯， 另外这个近两届啊，这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运动员就是德国的运动员叫费伦泽尔。 嗯 啊，费伦泽尔应该是一个80后啊。那么他这个参加过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2014年索契，还有2018年平昌三届冬奥会啊，而且都拿到过奖牌，而且成绩是越来越好啊。那么在这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当中，他在团体赛当中啊，跟队友一块儿夺到了一枚铜牌。2014年呢，拿到了个人标准台10公里越野滑雪的冠军，就是金牌啊。另外，同时也拿到了团体赛的银牌。 嗯，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大跳台的这个铜牌。 嗯， 同时还有团体赛的金牌，所以拿到3块奖牌啊。所以这个在2018年啊，确实是一个爆发点。 对， 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说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人物就是这个弗伦泽尔。 嗯 啊，那么第二个，其实除了北欧地区，除了欧洲地区之外啊，亚洲地区其实日本发展也是不错的。 哦。 嗯，特别是日本的运动员叫渡部晓斗啊，这个运动员啊，他应该还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运动员啊。那么在世界各大赛事当中取得了一些不错的一些成绩， 嗯， 甚至超越了很多这个北欧啊这些这个国家的这些运动员。 嗯， 那么他这个参加过2届冬奥会，也就2014年和2018年两届冬奥会， 嗯， 都拿到了银牌。 啊，那对于刚才说的这弗伦泽尔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冲击。 没错没错，这个对手啊。 对。 嗯，另外这个他也是1988年出生啊，跟弗伦泽尔是同一年出生的啊。 啊，那他们应该说是同时代的这种惺惺相惜的选手嘛。 啊，对对 对, 对，所以肯定也是对手啊。 对对。 啊，他在这个2014年咱们刚才说拿银牌的时候，当时输给了弗伦泽尔。 对。 啊，在这个2018年啊。啊，也同样也输给了弗伦泽尔，但是这个在这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啊，作为一个亚洲地区的运动员， 啊， 我们也看拭目以待啊。 他是应该会有一些优势的嘛？ 嗯，对，至少这个倒时差是不是时间会短一些啊？ 对对对。 第三个我们要说的还是德国的运动员，叫这个，嗯，约翰内斯里德策克啊。 嗯， 里德策克跟这个弗伦泽尔啊，应该也是一个同时期的运动员，而且这个属于德国， 嗯， 这个北欧两项都很厉害的运动员。 嗯， 那么如果说弗伦泽尔是这个北欧两项目前最炙手可热运动员的话啊，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这个里德策克是将来是一个大有可期的一个运动员。里德策克啊，他是来自于德国，在这个跳台滑雪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地方啊，叫做奥伯斯特多夫这个地方啊。 嗯， 那这个地方曾经承办了这个北欧两项的世锦赛当中的2站啊，也这个办过这个德国4山啊锦标赛啊，所以在这个地区有很多跳台和越野的这些爱好者， 嗯， 其中包括里德策克的父亲啊，所以他从小受他父亲的影响啊，开始学习跳台和越野，那么在13岁啊就开始参加国际雪联的一些赛事，并且在15岁。第一次拿到了北欧两项世界杯的资格， 嗯， 啊，18岁获得了世青赛的冠军， 哇， 并且在这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了北欧两项团体赛的铜牌， 嗯， 所以当时这个铜牌是他跟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弗伦 泽 尔， 对，两个人他们共同参与啊，拿到这个铜牌的，在2014年他们又共同拿到了这个索契冬奥会的团体赛的银牌，啊，所以应该也是这个成绩非常不错的啊， 嗯 啊，另外他也参加了这个2018年平昌冬奥会啊，平昌冬奥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他应该是这个拿到了金牌啊，所以这个他被这个德国媒体赋予了这个新超人的这样一个称号啊， 嗯， 成为这个国际雪联当时年度啊最佳选手。其他的一些运动员我们值得关注的啊，还有比如像这个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的选手叫就也是叫这个约翰内斯啊，跟刚才这个里德策克啊是一样的名字， 他姓叫兰帕特。 对，我们就记他后头可能还更容易一点、 没错，在2021年世锦赛当中，里德策克拿到了第17名，但是兰帕特这个年轻的选手拿到了冠军， 哇， 成为32年以来最年轻的世界冠军。所以我们也可以重点啊关注一下。 对 啊，那他从2018年才开始参加世界杯，但是呢，这个目前这样一个势头很猛啊， 看来应该是一名天赋型选手嘛。 没错，是这个自古英雄出少年吧。 对，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老队员啊，就是这个挪威人啊，叫李博啊。李博这个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拿到了第4名啊。他曾经在这个标准台啊，个人标准台当中啊，这个团体赛当中啊，也2度获得过世界冠军。 嗯 啊，所以在无论对于弗伦泽尔、杜布小豆，还是这个里德策克啊，都是一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些选手。 对，也可以说是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这几位选手。 没错， 到时候冬奥会他们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也可以格外的去多看两眼他们的。对。 是。我们再说一下咱们国内的这样一些运动员啊。国内的，咱们在大冬会2001年大冬会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孙建平啊。孙建平应该是一个老将了啊，所以他2018年咱们国家组建这个北欧两项集训队的时候啊，他当时是担任队长。所以从2003年到这个2009年大冬会之前啊，他做了6年的这些跳台滑雪的专项训练啊。并且2009年正式开始参加大冬会的这个北欧两项的比赛啊。他这个人非常自律啊，这个应该算是一名老将了啊，但是非常刻苦的啊，坚持锻炼、练习、训练啊，所以在2019年啊1月份啊，他在这个洲际杯芬兰站当中啊，排名第37啊，这个跳台37，越野是28，最终排名是35，所以也是不容易啊。另外，在这个年轻的这一代选手里边，这两年也是这个出来不少一些新的选手，比如说在2019年2月份啊，在当时吉林的北大湖啊，举办了第2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就二青会啊。二青会北欧两项比赛当中，当时我是在这个组委会担任这个竞赛秘书啊。当时的这个冠军就是来自山西太原的赵嘉文。 哦，也是您提到过的，获得咱们这个奥运资格的。 没错， 这名小将 啊。 没错啊，赵嘉文。那么他是在这个当时的二青会当中是冠军。另外紧接着咱们说11月份在俄罗斯的这个洲际杯当中啊，拿到了北欧两项的这样一个冬奥会参赛资格、啊、 是的， 22名。 另 外在这个12月4号5号啊，这个我们说俄罗斯的这个2站比赛，我们说一个周六一个周日，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是在张家口举办的。当时我们也在这个比赛现场啊，在竞赛办公室。那么当时这个也是赵嘉文啊，在这个12月4号的比赛当中啊，应该是个人标准台排名第22，然后在12月5号的个人大跳台排名第17。所以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啊。 是的，值得期待一下的啊。 没错。 对，当然这个竞赛成绩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围绕着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运动员的国家啊去说起的吧。 对对对。那么咱们刚才提到啊，这个比较水平比较高的一些国家啊，传统来说像挪威了、芬兰了，包括近些年势头比较强劲的像德国、奥地利，包括日本啊，其实都是这个比较这个有这个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优势的国家。那么传统上来说，可能是在北欧地区，包括像阿尔卑斯山周边的这些地区啊，在这些欧洲啊国家啊，应该是比较有优势。但是现在咱们也刚才谈到啊，在全世界啊全面开花了啊这个项目啊。那么早期啊，我们要不得不说一下挪威啊，它是一个传统强国，也是这个项目的发源地啊。包括在奖牌的这个数量上一直拿的比较多啊，包括在2024年到1936年冬奥会当中包揽了所有的这个奖牌啊。 对， 所以应该是这个最早的这样一个啊比较优势的国家。 对，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嘛，这是属于那种老牌的国家，他们是有优势的。 对， 然后一般我们在看这些历史发展的时候都会说嘛，之后呢他们会附带一些跟他们差不多的，再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崛起新贵啊。 对对对， 可能这个项目的国家的 排名的水平应该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的。 对，只有这样的话，这个项目才有生命力。如果光是一个国家就一个地区来玩的话，那肯定还是这个项目它不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赛。 对，没法在全世界开展了嘛。 所以紧接着在这个后来啊，就特别是在近些年啊，这个德国、奥地利啊这些国家，这个成为了后起之秀 啊。 对，没错。有一个统计啊，从98年到2018年啊，这个冬奥会当中，这些国家啊，这个奖牌是比较多的。就如果按照奖牌，奖牌数量来算的话，就是从98年到2018年，那德国、奥地利、挪威、芬兰、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啊，是这样一个顺序。 对 啊，如果要排一个梯队的话，那前两名的德国和奥地利啊，在至少在98到2018这20年间啊，是属于第一梯队的。那么芬兰、挪威啊，这个可以排在第二梯队。那么在这个2018年，特别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当中，德国队拿到了3块金牌，就所有的金牌包揽啊，还有1块银牌、1块铜牌的这样一个成绩。另外这个奥地利呢，它是一个这个有着非常传统的这个高山滑雪项目基础的一个国家。 是的， 因为它这个靠近阿尔卑斯山嘛。所以这个在高山滑雪方面，包括这个近些年在跳台、北欧两项啊，也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另外我们要再说一下日本啊，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啊，它曾经承办过2届冬奥会。那么这个在北欧两项方面啊，近些年也是这个成绩不错。 刚才都有一名选手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没错，其实在九十年代啊，就应该说这个北欧两项已经开始发力了。在92年和94年啊，这个曾经获得2枚团体金牌。另外在世锦赛啊，就是在90年、93年、95年，包括2009年的这个世锦赛当中，也获得了这个3块团体金牌。所以应该也是这个近些年啊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国家。另外再说一下美国，美国这个在近些年啊，这个在北欧两项方面这个发展也是比较强劲的啊。从03年啊，包括03年之后啊，获得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世锦赛的一些奖牌。比如说在2009年，他就获得了这个世锦赛的3枚金牌、1枚铜牌。所以应该是进步非常快的一个国家。咱们再说一下中国啊，中国这个因为马上冬奥会了，在这个2021年11月份啊，在这个俄罗斯的两站比赛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赵佳文，拿到了这个排名第22名啊，拿到了冬奥会的这个入场券。另外在紧接着在这个后来的12月4号5号啊，张家口的比赛当中啊，咱们国家有很多运动员，比如说赵子赫、赵佳文、郭玉好、王炳荣、范海滨啊，在标准台当中分别拿到了21、22、25、28、30的这样一个排名。在12月5号的这个大跳台比赛当中呢，这个赵佳文、郭玉好、赵子赫和李启然分别拿到了第17、27、28和30的这样一个排名，这样一个成绩。应该说进步还是非常快的。 是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苏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北欧两项。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回来之后就让我们继续来听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竞赛办公室的主管苏如峰苏老师，为大家继续介绍北欧两项这个项目吧。那当然我们更关注的就是您也提到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嘛。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欧两项它的一个比赛的时间吧。 OK 那么这个北欧两项啊，咱们刚才说的是三个项目，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时间是2月4号，就是正大年正月初四啊。 是的。 然后结束是20号闭幕式，然后在这个2月9号啊是这个标准台的这样一个比赛，个人赛标准台。然后2月15号 啊，是这个大跳台的比赛。 嗯， 2月17号啊，是团体赛。 啊 啊，我看这个国际雪联的应该是国际奥委会的官网上，我看他已经把具体的时间都已经排出来了。 嗯 啊，当然这个时间他最后说了一下啊，这个可能后续再做调整。 对， 我查了一下这个，个人标准台的比赛时间是2月9号的下午3点到3点35是这个试跳轮， 嗯， 4点到4点51是比赛轮，然后越野滑雪是放在晚上7点到7点35， 嗯， 啊，这个时间排布啊，也是为了可能照顾全世界啊，在这个实时直播的时候啊， 对， 大家都可以看， 考虑一下外国友人他们的时差问题啊， 嗯，对，另外也可以正好把咱们那个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啊。漂亮的灯光展示一下， 对，刚好已经那时候入夜了嘛， 对对对， 我们的灯光都要亮起了啊， 是，所以在灯光下这样一个比赛啊，才显得更璀璨一些啊。 嗯，是。 那么我看这个国际奥会它列出来大跳台的这个时间也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时间啊， 嗯， 我看这个大跳台的话应该是2月15号的下午3点到3点35啊，跟刚才那个时间是一样的， 嗯， 是这个试跳轮， 对， 4点到4点51是这个比赛轮，然后7点开始到7点半，7点35是这个越野滑雪部分。 是的， 团体赛是放在2月17号，同样是下午3点开始是试跳轮， 嗯， 4点开始是比赛轮，最后这个晚上7点是这个越野滑雪部分。其实这三个时间是一致的， 对，只不过天是在不同的天嘛啊。 对，但是这个赛时的话啊，可能还得看具体到时候这个情况，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 是的，那我们听苏老师跟大家说了好几次我们这个美丽的比赛场馆了啊， 嗯， 现在我们终于要说到这两个比赛场馆， 嗯， 因为我们是两个项目， 嗯， 所以他们要这个用两个比赛场馆来进行， 嗯， 那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两个场馆吧，好不好？ 嗯，好嘞。其实这个咱们先从这个整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赛区啊来说起，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嗯， 这个赛区分为三个赛区，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 嗯。 那么北京赛区呢，主要是承办冰上项目，延庆赛区主要是承办高山滑雪，还有雪车、雪橇、钢架雪车这些项目，张家口赛区呢是承办除了延庆赛区承办的这些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啊项目之外的所有的雪上项目。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张家口赛区是包括4个竞赛场馆， 嗯 嗯，分别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 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自由式的这样一个滑雪场地啊， 嗯， 在云顶，所以应该是这个4个啊这个场地，那么跳台和越野呢，包括冬季两项啊，他们是放在这个古杨树场馆群， 嗯， 啊，这个距离都很近啊，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大概占地有62公顷， 嗯， 观众席位设了有6000个啊，设计的是6000个观众席位， 嗯， 越野滑雪呢是占地面积有106公顷，观众的席位大概是在6023啊， 嗯 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跳台滑雪场地啊，跳台滑雪场地，咱们那个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啊是建了一个标准台和一个大跳台，一般来说这个跳台都会。这个从建筑上来说，一般会包括驻滑道、起跳区、着陆坡和停止区啊。着陆坡就是运动员落地的地方，然后那个他再往前滑，那这个地方叫这个停止区啊。它这个在英文当中叫 out run， 嗯 嗯，那个驻滑道叫 in run， 就是这个进入这个地方， 哦，对， 然后出来这个地方， 嗯 啊。另外这个标准台的话，是从起跳啊到这个。K 点的落点啊，一般会是在75到99米之间啊， 嗯， 一般是这个在放在90啊 K90 的台子， 对 啊，而大跳台这个一般是120的台子 K120， 嗯， 但是近些年从我记得应该是从这个2010年温哥华开始啊，大家都现在这个说到跳台的话，一般用另外一个概念，不用这个 K 多少啊，而是用 HS， 叫做 Hill Size， 就是这个， 哦， 这个跳台的尺寸， 嗯 啊。就是 HS 的话一般会这个会大于啊，在数值上会大于这个 K 点，它因为 HS 这个线啊一般要比 K 点这个线要稍微再靠下一些， 嗯 嗯，比如说咱们的 K125 这台子，它这个 HS 就是 HS140， 嗯， 包括这个 K90HS 是106啊，我记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咱们现在啊，一般就说这个说到跳台都用 HS 这个概念 ，Hill size 这个概念啊，就跳台的尺寸。除了这个两个跳台之外啊，还有这个裁判塔，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啊。裁判塔是这个专门是仲裁，还有这个五位裁判打分裁判啊工作的这样一个区域。另外这个裁判塔它这个位置啊，一般来说视野是比较好的， 对， 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这样一些动作啊，以便他们打分，另外也以便仲裁根据这个全场的情况做出一些这种技术方面的一些判断。另外除了这个裁判塔之外，还有一个教练席。这个教练席呢，这个主要是供各国运动员的教练啊待的地方。教练席的位置啊，一般它是一个户外室外的一个地方。在这个跳台的一侧啊边上，它可以看到运动员的这样一些这个赛场的一些情况，以便于这个教练啊跟运动员或者队伍进行沟通。所以这个是在除了啊咱们说两个主体结构啊，就是说两个跳台标准台和大跳台之外的两个这个建筑啊，裁判塔和教练席。一般来说啊，裁判塔会建在标准台的一侧。因为它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从远处算的话，就是大跳台标准台然后是裁判塔。如果你建在大跳台这侧的话，可能就会遮挡啊标准台。所以它裁判塔是建在标准台就这边这侧。 对对， 既可以看到标准台，也可以看到 大跳台。 大跳台，对。一般来说啊，教练咱们刚才说教练席啊，教练席的话一般是这个它的这个容量啊一般会在20个人左右。主要是这个方便教练啊能看运动员比赛的一些这个实地的一些情况。那么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国家跳台化学中心啊，这个漂亮的建筑啊， 雪如意嘛， 对，雪如意， 我们都喜欢这么叫它 啊， 对，更 亲 切一些， 很 亲 切啊，确实这个融入了中国的一些这个元素啊，如意啊，确实也非常吉祥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是的 啊。那么雪如意啊是这个整个这个张家口赛区啊，这个场馆当中啊，工程量最大啊，技术难度最高的这么一个竞赛场馆啊，但是建成了之后，确实也最漂亮，我个人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场馆啊。那么它的这个灵感啊，其实来自于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事物如意啊。 对， 所以这个非常漂亮啊，特别是晚上打上灯光啊，五彩的灯光更漂亮。 您在现场当时感受它的时候，已经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我感觉出来了。 对，每天晚上，然后比赛过之后，大家会来一个灯光秀。灯光秀的话，会把这个跳台的灯光整个打开。特别震撼。所以我觉得非常符合整个冬季项目啊，这个是一个狂欢节的这样一个啊模式。我觉得整个冬奥会或者是这个冬季项目的一些比赛，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氛围， 就一种大 party 的感觉啊。 没错啊。其实像洲际杯了，包括世界杯了。当地的欧洲人一般比如说开个车啊，今天在因斯布鲁克，明天到这个圣莫里斯啊，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站的比赛嘛，就一个周末正好比赛完了回去再回去上班去啊。 对，就有点像是那种冰雪文化节的那种感觉嘛。 对对，所以这个项目就这样发展起来的、 对是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越野场地啊，越野场地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场地啊。那么越野场地这个它从技术标准来说啊，它的宽度一般，这个线路的宽度一般是4到5米啊、一般要经过这个压雪机啊、这样一个这个压雪，它的这个雪的厚度呢应该在30厘米以上啊。另外对于这个传统技术啊，传统技术的比赛来说，它会有一些雪辙，然后呢这个雪板在雪辙里边，然后呢这个沿着往前滑。但是对于北欧两项一般就只有这个自由式技术，所以不用考虑这样一个因素。 对， 所以另外一边就是这个专门供自由式技术啊滑的这样一个平面的这样一个这个线路啊。 对 对对对，另外在这个越野滑雪它的线路设计的时候啊，要有各方面的考虑啊，这个要增加设定一些难度，同时也避免它的单调啊。 对对 啊，所以它这个整个设计的话应该是1/3的上坡，1/3的下坡，另外还有1/3的这个起伏的地形。另外这个1/3的上坡的时候，它有一个技术标准的要求，比如说坡度一般会在这个9%到18%之间啊。另外对于高度差也有一个要求啊、另外在这个下坡的时候啊，虽然下坡，但是要避免这种太大的这种陡坡啊。 对，你也不是高山滑雪嘛。 没错没错，对，避免运动员受伤。 对、 所以所有的这些比赛啊，都是为了公平公正安全。 是的。 那么另外中间还有1/3的这个起伏地形啊，要有各种地形特征啊，有短爬坡也有下坡啊。 它的这个高度差比上坡来说要小一些啊，可能最高你不能超过九米，这个就比较小的一个这种小坡。 是的。 啊，另外还有一些要求，就是在出发之后啊，2到3公里之内不应该出现这种难度太大的这种陡坡，因为运动员还没有完全热身，没有进入状态呢，所以就不能在刚出发就设置这样一些坡。 对。 啊，另外在这个终点前的1公里呢，不应该有这种比较长的这种危险的这样一些这个这种下坡啊， 嗯， 包括这种斜坡或者这种急转的这种比较陡的或者是比较狭窄的这种地带啊， 嗯， 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规范和限制 啊， 嗯，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些比赛的要求其实都是为了咱们刚才说这个这个比赛的公平公正啊， 对， 还有 运动员他们能够 安全， 对，获得更好的成绩嘛，也是， 嗯，没错。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呢，这个它是一个在北欧两项当中啊，是一个2.5公里长度的一个赛道， 嗯， 啊，就是四圈， 对， 啊，可以多次让观众看到。那么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功能分区啊，包括场馆的运营综合区， 嗯， 运动员综合区，场馆技术楼，场馆媒体中心和转播综合区啊，啊，它的北侧是高山，南侧是这个丘陵的这样一些坡状的地带， 嗯，对， 啊，所以这样一个设置， 是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当然在听苏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提到，就是因为北欧两项它进行的是两个项目的比赛， 嗯，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这两个项目之间运动员他是有2到3个小时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嗯， 说白了也是一个他从这个场地转换到另外一个场地的时间， 嗯， 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这同样也是我们在观看北欧两项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嗯，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提到的一个观赛礼仪的问题了啊， 嗯， 就是有一个我们转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真的有机会的话啊， 嗯， 大家去看比赛的时候我们又要做些什么。 对，其实大家这个看北欧两项啊，这个非常划算啊，一张票然后呢看两场比，两种比赛啊，了解两种项目。 对， 那咱们就是先看这个跳台，完了看完跳台之后到其实到越野场地还有一定的距离， 嗯， 我们当时在现场走过啊，步行怎么都得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 哦， 啊，当然这个古杨树场馆群就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它不是3个这个这个分项嘛，啊，跳台、越野还有冬凉， 嗯，冬凉，对。 那么这3个场地的这个它中间建了一个叫冰玉环，嗯，冰玉环它是一个这个2层的一个环廊， 嗯， 大家可以在上面步行走的这么一个， 哦， 啊，当然我上期看了一下很宽啊，像北京的这种2环3环的这种封闭路啊， 嗯， 啊， 就让大家可以在上面 步行，对， 一边走然后一边欣赏我们整个这古杨树场馆群， 嗯，对对 对， 这些不同场馆的就是美景嘛， 对对对，是， 哦， 啊，所以它相当于用这个冰玉环把3个场馆给连起来了， 哇， 所以完全可以步行走，但是还得看一下疫情防控要求，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前提嘛， 嗯，对对对，另外如果要坐班车的话，提醒大家也提前这个看好班车的路线和发车时间啊， 嗯， 别错过比赛了，嗯， 对，当然就像我们说的疫情防控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保障，如果有机会的话， 嗯， 我们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比赛的话， 嗯， 又该给大家做哪些提示呢？ 嗯啊，行，那北欧两项咱们刚才说了啊，包括跳台滑雪、越野滑雪两个部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可以体验两种这种不同的项目的这样一个特点啊， 嗯， 啊，那么对于观赛来说啊，我觉得首先还是一些常规性的要求啊， 嗯， 这个咱们要这个文明观赛啊，要展示一下我们的这种形象， 对 啊，因为这个国际大赛嘛，所以我们要这个一些常规性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这个礼仪啊，我们还是要遵守啊，不能这个随便翻越栏杆，不能随便丢弃废物， 嗯， 保证这个赛道的通畅啊，等等啊。另外这个第二点呢，我就觉得要也是这个要注意啊，排队做安检， 嗯， 准时进场，别错过比赛。 是的， 嗯。第三点呢，就是在比赛之前呢，我们最好这个如果能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规则已经有了一定了解啊。 是的， 嗯， 赚了啊，我们到时候就不会，哦，哎，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呀， 嗯， 为什么要这样比呀，或者说哎，他们怎么不一起出发呀，会有这么多的疑问， 嗯，没错， 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的话，这些疑问早都已经在心中被解答出来了，我们是非常清楚明了的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规则， 嗯，没错， 嗯， 大家带着这些规则呢去看比赛可能会收获更大一些， 对，嗯， 另外在现场呢，嗯，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标识了，或者是一些这个 公共广播系统啊，包括这个电子积分板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些比赛信息啊。 啊，对，当然就是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北欧两项当中的这两个项目，跳台和越野啊，它对于观众在现场给运动员加油助威的话，应该是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就像有的项目它可能是需要格外的安静，但是我感觉只要是我们这种在室外来进行的项目，基本上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是更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全力的为这些运动员欢呼呐喊的。那我们北欧两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对，这个北欧两项啊，作为一个这个室外的项目的话啊，这个其实大家跟运动员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个一般来说不会直接干扰到运动员 啊。 但即使这样，我觉得在比如说在跳台过程当中啊，特别在跳台过程当中，运动员在等待出发的时候啊，这个时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对的保持一定的这种安静，不要干扰这个运动员，因为他跳台，我觉得这个属于精神高度集中啊，紧张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的这个保持这个安静啊。但是在其他这个环节，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可以适当放开一些啊， 对，在他们落地啦，或者抵达终点的时候啊， 没错啊， 就送给他们这个最热情的欢呼声和掌声。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喝彩啊，可以鼓励啊。另外这个在比赛当中啊，我们大家这个如果啊，现在很多人喜欢拍照，拍照的话，这个有时候拍。虽然距离比较远啊，但怕影响到这个运动员正常发挥，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掉闪光灯啊，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特别是那种这个比较强的那种光啊，这个大家有的可能相机比较好啊。另外这个还有人可能会用这种无人机，喜欢用无人机来拍摄，所以在这种比赛当中千万不要这个用这样的设备来进行拍摄， 因为我们肯定是不允许的、啊、 对，到时候应该就从安检的角度来说啊，有一些这个限制物品，像无人机这东西应该是不可以啊带进去 的。是 的，其实除了这些东西呢，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在安检方面不符合要求的打火机了、酒瓶了、刀具了，这些东西大家就不要考虑带了啊。包括宠物了是吧？ 对， 这个声音噪音太大的这种哨笛了、喇叭了，这个东西应该也不会让带啊，所以大家就提前就别带、然后带一个快乐的心情， 对， 带上自己的这些拍照的设备啊，可以现场观赛。 对，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您也提到了，我们这是室外的项目，而那天基本上我们要看完这两个项目的话，时间还蛮长的，都是从像您之前提到的三点左右就开始了，到晚上七点半，甚至可能还要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颁奖仪式之类的。我们可能基本上可以说叫待一天啊， 对， 大家的这个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哎，这个苏老师您特别有发言权嘛 啊，是张家口，然后呢随随便便就零下20度就出来了啊， 对 对啊，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冬季项目啊，就是特别是这个雪上项目，这个无论是从技术官员、志愿者，还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啊，大家都要做好这个保暖工作。因为我们当时是在竞赛办公室工作啊，就因为很多当时我们的同事啊，这个在距离测量、在场馆场地或者在这个着陆坡啊这些工作的这个同事啊，他们一般第一这个着装要穿非常厚的这种长款的羽绒服啊、另外一般会戴好帽子，这个防寒的手套 啊、 如果还有必要的话可以提前暖宝宝，这些东西提前做好防寒的准备。 对，说白了就是除了眼睛露在外面以外，我们应该是把身上哪儿哪儿哪儿都给包严实了，裹好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嘛，像您刚才说的啊，我们能够完整的去欣赏咱们这个项目，毕竟要待那么长时间，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就觉得太冷了，我实在是冻得受不了了，我必须要回去了，感觉真的是会有一些遗憾的嘛啊，毕竟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去欣赏这么高级别的高规格的这种冬奥会的赛事，对于大家来说真的都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大家去现场看比赛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这些前提工作都做好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到苏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北欧两项这个在冬奥会当中非常有历史的，可以说叫是一个元老的项目啊，给大家做出了一个全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有了更多的认识，相信对于朋友们在冬奥会期间去欣赏北欧两项这个项目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也是特别感谢苏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以及第二天清晨的5点到6点都会有两次重播，那也提醒朋友们到时候可以继续关注。那也是再次感谢苏老师，那我们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苏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 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2022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我国传统大红灯笼为原型设计，相信圆头圆脑的它一定能用冰雪激情融化这个冬天里所有的寒冷。作为最早进入奥运会的冬季项目，花样滑冰早在1908年就加入了奥运大家庭，而且参加的还是第四届夏季奥运会，反差效果满分。对比花滑，冰壶可以说是冬奥的小字辈了，它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哟。1月15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这做事儿啊都有讲究，唱戏呢讲究唱念做打，练武呢讲究个刀枪剑戟，这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 没错，围绕冬奥各个方面也讲究个衣食住行。 那您先说说这 冬奥制服结合了传统山水画与赛区山形，展现中国独特人文之美、自然之美。 那这食， 冬奥村餐饮供应标准严格，注重营养，春节期间说不定还有饺子呢。 您再说这住，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冬奥村绿色智能建筑带给运动员们健康居住保障。 那行呢？ 全行啊！场馆建设行，城市保障行，运动健儿行，北京冬奥就没有不行的。 嗨，您得说出行的行。 全国第一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连接两大冬奥赛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这正是冬奥保障工作忙，衣食住行美名扬，携手未来齐努力， 北京冬奥样样强。 富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和平歌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可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Thank you.

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天空逐渐放晴，中午前后北风将加大到3到4级，阵风在7级左右，风寒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外出的话呢，请您注意防风保暖。另外提醒您，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到白天多云，山区阴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偏北风3、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偏北风3、4级，气温在2度到-2度之间。登山气象指数提醒您，山区有弱降雪，而且风力不大，不适合登山活动。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近地面有较明显的偏北风，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3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是5，体感很冷；夜间的风寒指数是6，体感寒冷。今天云量较多，午后风力加大，不适合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啊，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3，应该加大供暖，以确保室内舒适。到了今天夜间呢，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应该加量供暖，才会保证室内温度达标。今天的采暖度日是20度日。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送优惠了，电费红包、美团外卖、优酷视频、喜马拉雅等100余款权益，月月可扔领一款，前两月每月仅需1元，发送会员优惠到100086办理。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3天。